上来。上这个课啊，我想说大家至少要先把心啊静下来。我在猜你们大概现在应该就是有一房间一个角落，可能有书桌，有椅子嘛。等会儿啊，我想等同学都到齐，我们或许可以大家先静坐一下，闭着眼睛，然后我把就进入这个状态，然后我把原来的那些课啊稍微复习一下。因为有人有 offline 问我说：“哎呀，这个心经、金刚经、楞严经这个问题搅在一起，可不可以再讲一次？”那也有人问说：“这个奢摩他、三摩、禅那，可不可以再讲一下？到底跟课文哪里对着哪里呀？然后这三个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我想前面十几分钟，我想今天课程这样子啊，前面花个10分钟，你们就奇怪，另外两个人那几个人应该都不会迟到，怎么都还没上来？是不是搞错地方了？是不是？坏事。好，那我们就你们呢？我们前面十几分钟，我们先就是把前面的大纲复习一下。那么中间呢，我们会讲经题。我们上课上这么多次啊，都从来没有介绍过经题。那么今天因为经题是什么意思？其实经题就是这整个经文的总纲。告诉我们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那开始讲经题里面，那有一些杂音，所以可能你们要 mute，等到讲话的时候再打开好了。那经题啊，一开始如果讲大家没感觉，因为这么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说，哎，我们上课上了一个段落之后啊，我们开始慢慢讲点经题。那经题呢，一次也讲不完。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讲个大纲，然后我们今天还要再讲第四番，七处真心吗？我们要讲第四处，其实七处真心啊，我们也，是 actually 佛陀七，阿难七处真心，佛陀七处破妄。那所以啊，我们现在复习之前的内容啊，我们可以做一个 exercise，也不是 exercise，就是我们大家啊。现在呢，就在椅子上面，你可以盘坐，也就可以端坐。我们像静坐一样，你把笔呀、笔记那些，你都不用去管它，你就找一个静坐的姿势，然后你把自己的心啊静下来。那我们你就用你的心啊去感觉，我们原来讲这些课程其实都上过了，所以你不需要记笔记，你也不会听不懂，你只是可能有些地方啊不记得了。那我们现在就带着你们走一遭。你们就把心啊静下来，因为禅宗啊，最主要就是要能够进入到那个境界，把心能够定下来。你心很乱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说，哎呀，那你是用你的这个攀缘心啊，你是在用你的意识心在听法，你听到的只是法相。那希望现在大家静下来，能够让你的清净心出来，能够去听那个法性，然后真正进入到那个禅的境界里面去。楞严经啊，我们不贪快，每一次啊上一些，那么每一次啊有所得，重要的地方我们会一再重复，不用贪快，那有些同学会说，哎呀，那老师你知道，佛法哦，这个佛经这么多啊，那浩瀚如大海啊，那这怎么学得完呢？这个楞严经就要学这么久，其实也不用担心，我看到文经上线了。那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如果你真的只能抓那一本经文，你就抓着楞严经，心经很棒，金刚经很棒，可是真正让你开悟的是楞严经。所以如果你只能抓一部经，你就抓着楞严经。然后我们今天刚好又有这么好的机缘啊，大家能够一起共修，然后有人帮你读完了楞严经，把他的心得讲给你听，所以你就利用这个机会。楞严经搞定了以后呢，其他基本上大部分的经文啊，我相信你以后啊都有机会拿起来，你就其实看得懂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就把楞严经的这个基础打好，然后底子打好就没问题了。所以文经上来了，Gurita 上来了，应该人应该差不多快齐了吧？好像还差一个 Mandy。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前面，因为有同学跟我讲说想要听一下这个。心经、楞严经、金刚经中间的关系啊，那么复习一下这个阿难所问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前面花10分钟稍微过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还会讲经题， 然后会讲第四处征心，大概就是今天我们课程的内容啊。那没有 mute 的同学要 mute 一下，因为我要听到锅碗瓢盆的声音。好，那这个我们说其实禅宗都一样，每一部经文你想要念得好，你一定要了解学生到了问了老师什么问题。其实啊，不同的经文啊，尤其是禅宗的系列啊，只是不同的人物啊，用不同的角度来问不同的问题，事实上问题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大同小异，同一个方向，都是在问到底怎么样修行啊，能够让我解脱啊。你看看《心经》，舍利子不是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证得究竟涅槃？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让你能够脱离我们轮回的痛苦啊！我们现在每天在分段生死里面，生了死，死了生，生了死，死了又生，没完没了。那如何能够脱离这个困境，让你能够到对岸去？什么样的对岸？永远离苦得乐了，那个叫做涅槃。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那在《金刚经》里面，他把问题问的稍微细了一点点。须菩提问老师啊，他说：“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在长板里面，中间有一个云何修行，不是一样的意思吗？我先发了大圣心，那我得修啊，我要怎么去修啊？那最后我能够灭掉我的妄念，不再起心动念，进入如如不动的大定当中，不就大觉成佛了吗？那大觉成佛不就究竟涅槃，永远离苦得乐了吗？其实是同样的意思。那回到了我们楞严经的话，楞严经阿难也是问同样的问题啊，他向佛祈请什么呢？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其实就是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他问的是最初方便，就是那个最初那个失利点在哪。所以我们再把这个妙奢摩他、奢摩他、三摩禅那稍微再讲一点点细节啊。虽然我们以前讲很多次，可有同学说哎，还想再听一下这个啊，是修行的三部曲，也是成佛的三条道路。一般来讲这三条道路其实可以互相切换，没有人说你必须要走哪一条道才能到进入佛的大殿，没有，这三条道通向进入佛的三个大门其实是可以互相切换的，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次第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修行的人啊，他还是有次第的。奢摩他是什么？奢摩他啊，其实是让我们修定，但是如果你看楞严经里面讲奢摩他，他是在帮助你悟道理。悟什么道理呢？就是悟真正的实相。所以前面的第一卷到第三卷半，最难的这三卷半就是在破妄显真，把你原来的妄念不对的知识把它放下，然后告诉你真实的道理，宇宙人生真实的状态到底是什么，破妄显真。那前面这三品半他会告诉你，哦，原来啊我们的意识心啊是虚妄的，他告诉你我们的真如本性在哪里，而且他告诉你啊，我们的六根啊，我们的六识，或者我们的外面的尘啊，六尘，我们的六识、十八界、七大，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只是他在佛陀啊跟这个阿难中间的对话、啊，是用一种哲学思辨的方法，就是另外一种另类的逻辑来破解。那么来最后来告诉你说，其实这些东西啊不会真正的存在，是不可能真正的存在，它是虚妄的。前面三卷半真的比较难，但是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自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第一次把楞严经看完，前面的三卷半我看了一个多月，后面的那七卷不到七卷我看了其实不到一个月就看完了。所以你一定要坚持把前面的三卷半把它突破。那后面的那些啊要记得 mute 哦，我有听到倒水啊什么的声音。后面的那个后面的几卷啊甚至你不上课你都有机会自己看懂。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坚持下来。好，那前面呢他就告诉你其实是在悟道理， 为什么修定要悟道理呢？因为为什么我们现在定不下来，心随着境转每天非常的慌乱，我们每天的喜怒哀乐好像是取决于外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根本不会知道下一秒钟，今天晚上明天早上起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无法掌控，因为世事无常，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那他告诉你，你这样子搞下去没完没了，非常痛苦，那你今天必须要能够定得下来。那定得下来就是让你第一步，他就告诉你啊，这些境界啊，包括你的身体其实是虚妄的，不要再执着了，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拽得团团转，这是很傻的事情。让你知道真相是什么，你就有机会定下来。所以定下来第一步先告诉你，哎呀，整个佛法的真意是什么，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你可以定下来。这也就是楞严经前面的三卷半在告诉你怎么样去悟到我们的真如本性是什么。佛教或者说我们说学佛啊，它这个真相或真理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生我他。那这是修定。那第二步呢叫做三摩。三摩是什么？三摩是修慧。修慧到底什么意思啊？其实有人说啊，就是以幻修幻啊，或者有人说这个是以假修真。什么意思啊？哎，你修定了以后，你不能每天躲在深山里面不出来啊。你要记得金刚经教我们它唯一最重要的纲领是什么？悲智双全啊，福慧双修。你除了修慧，你要能够除了修你这个不过他这个慧啊又跟这边这个慧有点不太一样。金刚经里面那个慧字啊其实是在修空性的智慧。但是那个也就是比较像我们奢摩他的定。这边这个慧啊是说三摩啊他的意思是说，我啊不再 focus 在定中，我要进入这个娑婆世界，我要到这个五浊恶世来度化众生。这个东西就是在修福，悲智双全里面的悲心，让我不再住在涅槃里面，我要出来帮助众生，而且我要在这幻境里面，我知幻，我修幻，我要离幻，我要知道我在这个幻境里面，我能够突破出来，然后在幻境里面度化众生，而且带着所有的众生一起离开这个幻境，离开这个梦境，到了大觉的状态。这个是三摩。但通常来讲，你必须能够先定下来，你才能够回到这个幻境里面，以幻修幻，以假修真。你看我们这些人没有修行，我们就在幻境里面，我们是以假修假，每天在这里面，那不行啊。所以他说第一步啊，你先把这些东西放掉，你能修定，定完之后呢，你能够回到这个幻境里面，以假修真，以幻修幻。这个时候你有办法真正的去度化众生，从定中生智慧，这是第二步。那你说有没有人，诶，我可以直接修慧？我相信绝对有。那一些功夫了得的人，他未必需要从定开始，他可以从慧开始。但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至少我们这些上课的这一群人，大概只能从定开始着手。那最后禅那是什么？禅那这个再讲多讲一句，这个三摩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楞严经大概从第三品半第四品的中间开始，一直到第七品吧，大概差不多在第七品讲什么。这个时候啊，不再讲已经知道了真相了，已经知道了这些道理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修行，修什么呢？比如说它里面讲怎么样建立道场啊，然后讲怎么样楞严咒啊，这个对付这个心魔啊。虽然心魔是在最后面才讲啊，那么那是补充的内容啊。那还有啊，就是说我们讲到25圆通啊，这些不同的菩萨，不同的这个阿罗汉啊，他们在怎么样在这个娑婆世界怎么样修啊，修成正果，然后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每个人从不同的根性入手怎么样修成正果，这个是修。那最后是禅那，禅那在楞严经里面啊，就是在讲正果了。那么是最后的最到最终了，那最终是什么？其实我们讲的是定慧等持。你不再 focus 在定中，也不一定是 focus 在慧中，定慧等持哪边需要你，你就去哪边，完全不住， 你不住在定里面，你也不住在慧里面，定慧是平等的，你不住在有，也不住在空。那个时候你是不住有不住空的那个念头你都没有了，断念了，无住了，最后连无住亦不可住。那这个有点像我们禅宗啊所讲的，这个真的是大三空啊，到最后我空法空，空也空，所有的东西你不再执着。那么是在哪一个法师啊，还是这个哪一本书上写啊，好像是净空法师还是谁，他说啊，有一个老和尚啊，这个修行功夫，有人就问他说，哎呀，你去年情况怎么样啊？那个他说，哎，去年呢、啊、不是很好、啊、这个不过还仅剩下这个立锥之地啊，一个立锥之地，就是那么一个点还能让我站在那儿。那个人就问他说，那你今年的情况如何呢？他说今年啊比较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那是什么意思？表示他功夫进步了，原来可能还要安住在无住之上啊，现在连无住亦不可住啊。这个是禅宗的静，你就是要能够带着你自己到了这个静里面。修行其实就是修心，但是我们现代人呢，不但修心，你还要修身啊。我们上次每次在课堂里面讲，真正是让你的心啊能够如如不动啊，但是你的身体能够非常积极的去过每一天，心情从来不受影响，但是你的身体每天去行善，行布施，行六度，这个是我们学金刚经学佛最终的一个纲领，就是它就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我们讲的福慧双修。但是你要能定啊，你要能够在奢摩他大定里面啊，之后你要能够三摩啊，你要到外面啊布施啊，六度啊，在这个幻境之中啊，能够知道是在幻境，帮助六道众生大家脱离，那最后禅那的时候就无住。所以这是三部曲，那你到最后的三卷啊，他就讲这个各种不同的六道啊是什么状况，然后最后再讲啊那个正果，每菩萨一步一步修，最后如何正。所以整个复习啊，我们大概有先讲这样子。那么我们呢再花一点点时间啊，我们今天讲一点点经题啊，也没有办法，就今天我们稍微讲个大纲，没有办法讲得太细，因为太细呢我们也没办法进到太深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先讲一点大纲，然后随着我们以后经文再往前走，我们会不时的把这个经题啊拿出来复习。好，那个经题，那我们今天上课反正内容大概上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大家发问看看有些什么问题啊。经题这个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菩萨万横或者菩萨万行，这是破音字，首楞严。我们先大概一个字一个字或一个段落稍微解释，我们再把它合在一起看啊。其实这个经题啊，刚刚那个有些同学还没上线的时候我们就讲了啊，这个是一部佛经的总纲，也就是佛经的精华。其实你大概如果懂了这个经题在讲什么的话，基本上啊你就已经非常了解这个经，这整部经文可能大概大意是在讲什么。我记得在楞严经的后面吧，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卷了。那么一般来讲啊，我们那个佛啊跟学生对话啊，通常的整个经文啊大概是在对话的最末，学生就会开始请问佛啊，你要为我们这个对话啊要不要下一个这个经题，那个时候佛就会把这个经题拿出来。比如说在金刚经里面，我们大概是在第十三品啊第十四品的时候它经题就出来了。那么你说哎呀不对啊，金刚经一共有三十二品，怎么这么前面那个经题就出来了。其实原来就须菩提所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十六品大概就讲完，是后来又再接了一个问的一个问题，所以讲一共三十二品。所以如果你只看金刚经上半的话，第十三品十四品那个地方经题出来是 make sense。好，那我们看看那个在楞严经啊的经题啊，我想那个时候佛啊大概一共讲了五个名字啊，五个经题啊，大概有八十八个字之多啊，就是因为他楞严经 等于是佛教里面的一个百科和全书，内容很多，所以当时佛就大概给了他五个名字，那么最后就选定了其中啊最重要的19个字，结成一体，就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楞严经的经体啊。大佛顶，我们看为什么叫大佛顶啊？大佛顶其实整个东西啊，也算是一个形容词，尤其是大。大哦，当然一定就是有称赞的意思在里面，哇，很伟大哦，很尊贵，非常殊胜，那么也有这个非常广大的意思啊，你说为什么会广大呢？等会儿你就会知道了，这个大哦是等于是无远弗届啊，无处不在啊，其实因为它最后你会知道，这个大佛顶其实是在形容我们的真如心啊。我们的真心本性啊，所以根本是没有界限，没有 boundary， 所以它真的是大，非常伟大，然后也非常的广大啊。那大呢，其实还有圆满的意思在里面，还有啊，就是说没有一切分别，能够包容一切。如果你有分别心，有对待，那么你有任何的分别、执着、妄想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圆满，没有办法称之为大。所以它是非常圆融，非常圆满，那么能够包含一切。那么也有人说啊，这个也有大德啊说，哎呀，这个大啊，包括大因、大义、大行、大果。大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如来密因啊。大义呢，这个义就是修正了义。还有大行，这个行是什么？菩萨万行或菩萨万恨。还有一个是大果。这个果啊，首楞严啊，正果了，所以整个大就是大因、大义、大行、大果。那你说，哎，那这个佛顶啊，佛顶是什么东西啊？那佛顶就是这个佛的头顶嘛。那佛的头顶，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头顶啊。那佛有头顶啊，你去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我头顶，但是这个头顶呢？你看不到又摸，你摸得到了，但是你永远看不到了。对你来讲是个神秘的地方，也是一个尊对你全身最重要最尊贵的地方嘛。你可以，人家可以能拍你身体一下没关系，你觉得人家可不可以随便拍你的头？肯定不行啊。那所以头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去看看他的这个比喻的方式，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然后是我们最珍贵一个神秘的地方。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你看不到摸不着啊。那佛顶呢？佛顶那就更加珍贵了。那个佛顶啊，其实是指那个佛啊头上的那个肉髻啊，就是等于是无尽的顶相啊。那是应该是佛32相之一的，应该是第一相了，这个无间顶相。所以其实也就是非常神秘尊贵的意思。那它用来形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佛性。跟我们或者我们讲真如心、真如本性，那所以这个东西啊，楞严经，所以它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能够帮助你了解真如心、真心本性那个光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先把你的妄念、你不知道的错误的认知给打断，然后呢，进入来告诉你说，哎呀，其实真相是什么？大佛顶，那这个东西啊。我们就所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佛顶，就是在讲我们的真如本性。那这跟后面是有关系的哦，因为下面一个是什么呢？是如来密因。如来密因，如来是什么？密因，哎，好像是这个，你大概猜可以猜，就是修得成如来的大概一个方法吧，一个很秘密的方法啊，差不多猜对了。如来啊，其实我们讲的是大觉。觉性，你明心见性了，你觉了如来，如来啊，其实就是真实样了，就是我们真正大觉。大觉是什么状态？如啊，是在讲如不动的真如心啊。来呢，是来去的相，所以如来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是在讲性相一如啊，如是在讲我们如不动的本性啊，来啊是来去的这个来啊。因为它真正梵文是什么什么来去，它就取了这个来字，所以你看如来你一凑在一起，你就知道哦，原来大觉啊是要性跟相啊是一如的， 是如来两个字嘛，缺一不可。你就要从这个，因为我们中文呢，这个翻译是非常有意思的。你要有一些中文底子，你要慢慢去参悟啊，他这些翻译的，很深的道理啊。你要去想那什么，那电影乱讲，如来神掌或如来佛，其实通常不是啊。那个如来真的是觉，而且这个名字就已经 exactly 很清楚地告诉你大觉是什么状态。大觉就是性相一如啊，万法一如啊，万法归一啊，如来啊。那如来密因是什么？那就是让你大觉，能够大觉的一个很神秘的。不过这个密啊，我们有讲好多次，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鬼鬼祟祟，好像很神秘，不是，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大家也看不到摸不着，也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才好像说是一个秘密，事实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这个因呢，当然就是本修因，所以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证得如来啊，怎么样能够证得法身啊，怎么样能够大觉啊。所以这就是如来密因。最后啊，就是你在因地修行，这个因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果的因，有因就有果。所以你在因地，所以我们说因地是你还没有到果地，果地是已经证果了，因地是菩萨，你还在修行的情况之下，在因地你所发的因地心，你发什么心，你会得什么果。比如说，哎呀，我行善，可是我是住相的，我执着，我想得好报，那我还真的去行善，那你这行善会不会有好报？会，但是你发的那个心啊，是执着的心，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心，那你最后得到的好报就在六道轮回里面。那你不管当了什么国王、皇后啊，什么有钱人啊，都一样，你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因为你当初所发的那个心，让你所得的结果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因地发心非常重要。为什么佛陀一直在 urge 我们，就是说你发心啊，你不能只修福啊，你也不能只修慧，你两个都得修，你不能够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所以你，但是你修了这个慧，我们智慧的那个小鱼是养在这个福德的水塘里面，你没有福德，你智慧也没办法往前。所以那个福慧啊，好像一个双头马车往前走，两个一边就必须齐头并进，你才有办法最后法身报身，你修得圆满，法报化三身能够同时现前。所以再讲就是如来密因。所以这个就如来密因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声闻他，就是在告诉你，哎，到底如何，真相是什么，如何能够让你能够明白真相，让你真正能够定下来。那修正了义呢，你要修正这个了义，就是所有的教法更告诉你所有的道理。我们有了义跟不了义啊，楞严经是了义经。什么叫了义经？就是它不跟你扯东扯西，直接告诉你真相，就是告诉你事实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实相是什么？直接直指，我们说直指空性，直指心性，这个东西是了义经。这个了义经才有办法让你真正证果，才有办法让你大觉。那有没有不了义经？有啊，像什么那个叫做方便法门，比如说地藏经就不是了义经啊，这个阿弥陀经也不是了义经啊，有很多经就是我们平常普罗大众都在诵的经，未必是了义经。你可能可以，你修地藏经跟着阿弥陀经啊，你真的要发愿啊，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让你明心见性，那你可能都要，比如说在佛的加持之下，阿弥陀佛加持之下啊，你能够去持他的咒，因为他加持，他曾经发这个大愿，所以你能够去西方净土慢慢修行。可是你没有办法明心见性，你没办法成佛。你就要知道，所以楞严经这么的殊胜，它是了义经，让你开悟的经典。刚刚有说，如果你只能够抓住一部经，你就抓楞严经，那你就不会走错路。我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是虚云和尚。虚云和尚就说嘛，他说在佛法末世啊，他说啊，哎呀，到哪里呀、啊？去找这个正知识啊，善知识啊，不管是什么老师啊，和尚、仁伯切大师啊，他说都不如啊，你就老老实实的读一部楞严经， 你修行就有把握了。在佛法末世，你找不到真正最好的老师啊，那不如就靠着楞严经，那你就有把握了，那你绝对保证你是在正道上面走。好，这是修正了义。那菩萨万行是什么？或菩萨，我们其实的播音字叫菩萨万恒，这个你们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了。前面明白了所有的道理，那现在要干什么？现在要修行了吧，现在要进来啊，到这娑婆世界要看看自己的功夫是不是了得啊，看看是不是一出了深山，一到了这个红尘马上完蛋啊，是不是像那个阿难一样啊，一到那个妓女户前面就完蛋了。所以这就是看他的定功了不了得啊。那菩萨万恒是什么？菩萨道是什么？上求下化，下化有情众生啊，他行六度啊，他行布施啊，他万恒是什么？就是各种不同的善行，有一万种以上，有无数种以上，我们只是把它归类成六度六类。那你这个时候你要能够度化众生啊，你要发悲心啊，你的悲心让你不住涅槃，你会出来。菩萨叫我们叫不醒，做噩梦在梦境里面，他叫不醒我们，他就到我们的梦境里来跟我们一起做梦啊，带着你出去。菩萨万恒，这个就是楞严经中间那一段啊，那一段在讲修行啊，二十五圆通啊。那最后是什么？首楞严。首楞严啊，是一个，它其实是梵文翻过来的。那么首楞严其实是一个大定，大定的总名。那你这个楞严首楞严定啊，是大定的总名。它这个定啊，并不是好像我们说对境啊，对着这个外面的境界去修定啊，或者我们说哎呀四禅八定诸如此类，这些都是小定，不算。它这个真的是自信定，就是我们说啊，我们有没有自信，自己的信心，不是信心，那个性别的性，自信，就是我们真如本心的自信。自信定是让你进入你原来真如本心的如不动的大定当中。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首楞严定，最后正果了，你回到你真如本心当中，首楞严定进去了。那佛在这个涅槃经里面有解释啊，他说一切法究竟坚固，无动无坏，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首楞严定。所以大概你拼凑一下，应该可以知道，他呢就是在告诉你真相，你的真如本性是什么，然后呢又会告诉你，哎呀，你的这个了解的所有悟了这所有道理之后，你得要到外面去行六度啊。最后你有了福，有了慧，有悲智双全，那最后一定会等持，你能够进入那如不动的大定当中，无动无坏，究竟坚固。那这个就是这个楞严经大概这一段，我们刚刚复习了，又把经题今天第一次讲。So far 现在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等会儿我们休息两分钟，因为等一下要进入第四品，讲那个不是第四品，我们讲第四处真心，因为比较难，所以我们先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那个我就随便点名叫一下，叫一圈好了，或者你有些什么 sharing。其实我们现在这人不多，最主要大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可以提出来。那我们现在来讲就第四处真心啊，第四处真心真的稍微难一点。前面三处啊，我们上次面对面上课的时候一下就讲完了嘛。你去想想看啊，那个佛啊他很厉害啊，他所有的问题都做铺陈。跳到七处真心之前，你去想一想，佛其实是问阿难说，因为阿难向他祈请十方如来，十方这些怎么这些如来怎么得成正果的，那他佛没有马上回答他，佛就问他，哎，阿难啊，你为什么要出家？阿难不就，因为他其实心里是知道的，阿难就是看到他的长相好啊，佛像庄严，心生爱慕，自己也希望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就出家了。其实他出家的心啊，他这个因啊并不是很单纯啊，不是很干净，所以他在修行的路上面会有非常多的障碍。佛就是要把这个重点给点出来，才会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会想这个出家， 那阿难其实还不懂啊，阿难还跟他讲，那当然是我眼睛看到你长相庄严，所以我心生欢喜，我就决定出家了。那佛就很厉害啊，因为他就是要吊阿难把这话说出来，所以他就要破阿难的心，因为阿难所发的心是他的意识心，他的意识心，意识心是虚妄的，他不是用他如如本性，他不是用他的那个真如本性的清净心发清净的因，最后你能得成如来，不是啊，他是用他的意识心啊，因为对的境界受到影响爱慕，然后发的这个愿要出家。那佛心想，等到我老了丑了生着皱纹之后，那你不爱慕了，那你怎么继续出家呢？所以今天佛就是要把阿难的这个意识心找到，告诉他抓出来，其实不是找到，就是把他抓出来，告诉他说其实意识心根本不存在，才有了七处真心。他要逼阿难告诉他，告诉佛意识心在哪，你的心在哪里。那最后不管他在讲什么地方都被破解，这个地方最后就指出其实意识心根本不存在，这是这一段的重点。那前面三处啊，心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根处，那我们上次讲过了，逻辑我们就不再过了。可是你要去能够理解它后面的深意是什么。心不在内啊，为什么不在内？因为心包太虚啊，心包万法，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真心起了一个念头，小小的妄念变成妄心，而妄心所投射出来万法。那现在怎么会心在身体里面？结果我们竟然沦落到心被包在身体里面，这不对吗？所以他就指出来，其实心不在身内，那心当然也不在身外啊。为什么？因为你心在身外，身心怎么能分离了？所以他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身跟心是一如啊，性跟相是一如啊，没有一法不如，那才是真正的实相啊，万法一如啊。所以心跟身是不能够分开的，身心一如，性相一如。那个性是如如不动的本性，空寂的本性，而我们的那个相呢，是随缘变现的相。所以你不管你学禅宗，你学金刚经也好，学楞严经也好，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你体性跟相用他们的相对关系你必须抓住。你讲空性讲什么都是讲假的，如果你这个东西不懂的话，体性就是我们的本性，真如本性如如不动，是空寂的，因为性空没有固定的本质，你才有办法随缘变现出不同的相，不同的用。那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再来呢，在第三处真心的时候，他说啊，这个心不在根，不在眼根。为什么？因为他有讲嘛，你如果透过琉璃去看外面，你要先看到琉璃，才看到外面的境界。那现在你如果你的心是在你眼根，那你看外面的世界，你必须先感觉到你的眼睛，才会感觉到外面的境界。那不对呀，你要是能够看到你眼睛，那眼睛不是变成外面的境界了吗？那也不对啊，根境相对，它里面有指出一个能所的关系啊，能是自己，所是对面。所以整个世界乱了套，就是因为你一念有了那个妄念产生的能跟所，最后转出六道轮回出来。所以能跟所，能是能见，我们是什么？见闻嗅尝觉知，能见所见，能知所知，能觉所觉。有了相对二元对待的那个概念之后，才有了分别执着，最后滚到六道轮回里面。所以这个地方他讲得很清楚，对境的关系，二元对待的关系。好，前面三品，那第四品呢？好啦，那这个第四品阿难啊，现在是捉襟见肘，还是在想？大家翻到那个文章啊，他说阿难薄佛言啊，他说啊，这个阿难就跟佛说啊，他说世尊啊，说老师啊，我今天又做如是思维，我现在啊，我又这么想了。他说什么？他在想什么呢？他说啊，是众生身啊，这个所有众生的身体啊，腑脏是在中嘛，就是说你所有的脏腑所有的器官是不是都在身体的中间，那窍穴居外啊，你的我们人有七窍，七窍流血，七窍冒烟，两个眼睛，两个鼻孔，两个耳朵，还有一个嘴巴，全部都在讲我们的头啊。他说脏血啊是对着里面，都在藏在里面， 所以呢有藏啊，是包在里面则暗，所以都没有光，所以是暗的。有窍则明是什么意思？那你窍是对着外面嘛，能够有动，能够接受到外面的光线，所以是光明的。他说我今天对着佛啊，我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这个时候啊，他已经不像前面这么有自信了，他就问佛说，哎，老师啊，你觉得怎么样啊？是意云何？重点就在这边，开眼啊是见外，闭眼呢，开眼啊见明，就我们说见外；闭眼见暗，就说是见内。那你说到底什么叫做开眼见外，闭眼见内啊？他好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这个心在哪里。但是啊，这些有些这个法师大师他们推敲啊，他的意思呢，这个心啊可能在内又在外，比较是在内啊，但是他有承接第一处，就是讲说你看啊，我开眼的时候啊，等于这个心可对外又可对内，眼睛开的时候啊是对着外面，我马上就看到了外面，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里面，里面是一团黑，所以他也等于是指出来这个心啊应该是在身体的里面了，只是你闭的眼睛时候看到黑。之前在第一处佛不是指出说，哎呀，如果你的心在身体里面，你应该先看到五脏六腑啊，先感觉到五脏六腑才看到外面的境界啊。所以阿难在这边呢等于就说，哎呀，因为里面的一团乌漆嘛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其实我看到的是黑啦，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黑，就见到内脏了，就看到我身体里面了。我眼睛张开的时候，我就见到了光明，见到外面。这个是阿难的这个他的逻辑啊。那我们看看佛怎么说。佛就跟阿难讲，哦，你这样讲，开眼的时候呢，就见到光明是对外；闭眼的时候呢，就见到黑暗是对内。好啦，那我就想问问你啊，那你啊，汝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唯与眼对，唯不对眼，什么意思？他就问阿难，阿难啊，他说：“那你把你眼睛闭起来，见到暗的时候啊，那我倒想问问这个暗的境界，你说这个暗的境界吗？那到底是在你的眼睛的对面，还是不在你眼睛的对面？与眼对，还是不对眼？就是到底这个境界是不是跟你的眼是相对的？”为什么这么问？因为你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得在你眼睛的前面嘛，得在你眼睛的对面嘛。如果那个东西在你头的后面或在你的肚子里面，你怎么看得到？看不到。所以你会说，我看到了一个东西，一定是那个东西在你的视线范围内，那就是在你对面嘛。所以他就问他说，好啦，那你说你看到这个暗的境界，我就想现在问问你，这个暗的境界是不是在你眼睛的，是在你眼睛的对面呢，还是不在你眼睛的对面？对眼与眼对，就是在你眼睛的对面；不对眼，就是不在你眼睛的对面。佛就这样问他，先从这个地方开始破。因为刚刚阿难讲说，开眼见明，闭眼见暗，见明佛都没有在做任何，他没有 challenge 他那个 part， 他直接针对他，他去破他闭眼见暗。因为他讲了 statement A 跟 B， 你只要把其中一个破掉，整个 statement 就不成立了。所以他就针对他闭眼见暗见内这一句话，好了，他就第一步先以说，哎，你看到这个暗的境界，那这个暗的境界是在你眼睛对面还是不是在你眼睛对面？这从头到尾都是佛自说自话，阿难没回啊。佛就是先用这个出题，之后他就自己在猜招，他就自己在猜，怎么猜法呢？他说，好了，我现在就是问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在你眼睛对面？如果是在你眼睛，若与眼对，如果是在你眼睛对面，暗在眼前，云何尘内？如果你告诉我你这个黑暗的境界，这 一大一块黑黑灰黑茫茫的这一堆东西是在你眼前，那就肯定不是在你肚子里面了嘛，你怎么可以说你闭眼见暗呢，见内呢？那就这个地方 statement 已经不成立了，已经打破它了。那可是佛每一次不会说，哦，我就破你一个点我就停住了，佛会一直往下说，说到就是阿难不管怎么掰怎么回答都不可能有反转的余地，他才会停，才会说，哦，那我 totally 就是确定你的这个 statement 不对了。好，那我们看他说，如果与眼对，如果这个黑暗在我眼前，那就不能成内，你就不能说它在你的身体里面了。如果是成内，好了，他其实又在说，就算 就算你告诉我这个黑暗的东西跟我眼睛对着，而且它就在你肚子里面，好了，就是城内，你就跟我讲，如果我们就说不管怎么讲它就是城内，它就是对着那边，那佛用另外一个点来 challenge 他，怎么样去戳他的逻辑呢？如果好了，我们现在在暗室里面，一片漆黑，在这讲堂里面，里面只有桌子凳子椅，这些椅凳桌子凳子，老师跟同学，他就跟阿难说，那如果你在这个暗室里面没有日月灯，没有任何的灯光，一片黑暗，此事暗中皆汝交付，皆汝交付吗？那个问号，他就问阿难说，那你在这个黑茫茫的教室里面，你也看到是一团黑啊，难道见到黑这所有的桌子椅子学生所有的一切难道都是你的内脏吗？他要打破的那个逻辑是说，你怎么可以说见到黑见到暗就是内脏？所以他说阿难讲的不对，第一步是说你这个黑到底有没有在我的眼的对面，如果在我眼的对面，你根本没有在身体里面嘛。如果你硬说他在我的眼睛的对面，而且还符合在身体里面，那你第二句话也不成立啊。你说你见到暗就是见到脏腑，那也不能成立啊，因为你现在讲堂里面见到一堆桌子椅子全部都是黑暗的，其实里面是桌子椅子，难道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讲是你的脏腑吗？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已经打破阿难了。但是啊，他还继续讲，一个是对嘛，另外一个是不对眼，如果不对眼的话那就不用讲了，根本你没有看到，所以见暗你根本没看到暗。到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们还没昏掉哦。一个是对眼，一个是不对眼，如果不对眼根本就不成立，如果是对眼的话他告诉你，那那个身体那一块黑应该是在眼睛的对面，在外面，那如果就算你硬说它就在身体里面，那你说见到的暗就是内脏那也不对，因为有可能你在房间，他就指出了你没有灯，房间是黑的，都是桌子椅子，根本不是你内脏啊，所以他用这个地方就破他了。那我们再往下继续看啊，好了，那这个地方就比较难了啊，接下来这一段就真的比较难了，要用一点点想象力。那想象力是什么呢？好啦，佛又自己在讲了，好啦，如果这样子，我们假设啊，假设你这个眼珠子啊可以做360度的旋转，转到里面对着你的身体，我们就把对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的眼珠假设啊，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内对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珠子反正可以转360度，不是360度，对不起，180度，所以你对外的时候，眼珠子对着外的时候看到外面，你要对着里面的时候，它好像你的眼珠子会自己转180度就对到身体里面来，这叫内对。好，如果你的眼珠真能转内对，那么你合眼啊见到暗，好啦，名为身中，那这个地方我可以买单，因为你眼珠子倒过来了，你转了180度对着身体里面，你闭着眼睛看到了暗，那我都买单了，你说你这样就看到了身体的内脏，我都算买单好了。那等到你眼睛开开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转180度对到外面？那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的脸皮呢？你为什么没看到你的脸呢？你说诶，为什么要看到脸呢？你去设想啊，你去想象你的那个眼眶啊像一个门框，你的眼珠子是不是在里面180度转来转去啊？你就把它想象成你的眼眶是一个门框，你的眼珠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往门里面转，往门外面转，180度往里看，往外看，在那里转。他每一次往里，从外往里的时候，应该先看到那个门边嘛，一定是看到先的门边，他会看到那个门边，扫到那个墙才看到屋子里面。等到他转180度出去的时候啊，他也是会先看到那个门边啊，那个墙面，他才看到外面的境界。你就自己去想象那个人，你自己站在那个门框往里转往外转，因为你长在那个门框中间，你其实 supposedly 应该是会看到那个门边那个墙，那就是我们的眼啊。所以佛陀就跟他讲，如果你眼珠子真能转180度能够内对的话，然后真的看到暗假装是你的身体，那你转来转去的时候，你每一次转你应该先看到你的脸皮，那你现在开着眼睛 见到外面的光明的时候，你怎么，为什么你没有先看到你的脸皮呢？你为什么没有先看到你的脸呢？如果你没有看到你的脸皮，没有看到你的脸，那你刚刚讲的那个内对啊，就肯定不成立了，这个地方就把它推破了，肯定不成立了。但是啊，他又怕呀，阿难说，哎，我就有看到我的脸啊，你怎么样啊，我就有看到啊，那他就再次的继续去戳他，戳破他的逻辑。如果他防着阿难说，我就有看到我的脸啊，那他就会说，见面若成，就说如果你真看到了你的脸皮，你真看到你的脸面，那此了知心即眼根乃在虚空，那你这个成合成在内，你的眼睛能够看到你的脸皮的情况，你唯一的情况是什么？没有人的眼睛，你们自己看看，你现在有人的眼睛能看到你脸皮吗？不可能嘛。所以你的眼睛如果能够看到你的脸皮，是你看到你的脸，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的那个脸，你的眼睛啊是在虚空之中，你的眼睛在虚空之中看到，你的心也在虚空之中，你看到而且感觉到了。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你怎么可能说在内？你一定，所以你根本你看你就不可能了嘛，你的眼睛跟你的心怎么可能在虚空之中呢？所以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成立啊。那他佛呢就很有意思，其实到这边早都已经可以停了，他就预防的阿难说，没错，我眼睛跟这个我的这个身体啊，我的心啊就是在虚空之中，你现在怎么样？那他继续破逻辑，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佛自说自话，自己设定一个逻辑，然后一边边破，最后把你攻到所有的东西都不成立之后，那阿难就得投降，因为他讲这个东西不可能发生。所以佛最后一个论点是什么？如果你的眼睛跟你的心若在虚空，自非如体，那就不是你身体，跟你身体是分开的嘛，对吧？是不是到了第二处真心，你的心跟你的眼在外面，跟你的身体是分开的。那跟你身体是分开的，不是你的身体，如果你这样讲啊，说哎呀，你的眼睛跟你的心在外面看到了你的脸，那你竟然说这个东西就是 part of 你的身体，其实它已经跟你身体分开，根本不是你的身体，所以刚刚的逻辑不能成立。如果你硬要说我的眼睛跟我的心在那个虚空之中看到了我自己的脸，它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那后面佛就说，那即因如来今见如面，那我如来要讲他自己，那我今天也是在虚空之中嘛，我也在你身体的对面，在外面我也看到你的脸了，那难道我看到你的脸我也是你的一部分吗？难道我今天见如面亦为汝身吗？那其实是一个问号啦，是一个问号，就是说不可能啦。所以如言已知，身何非觉？你去想想看嘛，这是回到第二处身心，你的心啊跟你的眼睛啊在虚空之中，他看到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照理讲已经没有觉知了，因为你的心在身体之中嘛，在空中嘛，跟你的身体是分开的。那但是你现在去捏你自己，掐你自己，打你自己，有没有感觉？还是有啊。那这怎么回事？明明的觉，明白觉，觉知的心还能看见的眼睛都在虚空之中，那怎么我的身体还会有感觉呢？那阿难他又说，阿难你可能会讲说，是啊，我就是都有感觉啊，我的心在外面有感觉，我的身体还是有感觉啊。那他说汝必直言，他说阿难啊，你如果硬说身眼两觉，就是我的身心在空中，我的身体在这里，我两边都有感觉，那你不是有因有二知了吗？你不是变成有两个体两个知觉了吗？一个是在空中的眼睛跟心，另外一个是你自己的身体，那即如一身，因成两佛。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你自己以后成佛不就成了两尊佛了吗？因为有两个觉，两个体性。是故应知，汝言见暗名为见内，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是不可能，这我们以前讲过。所以他就把阿难刚刚那句话全完全全的推翻了。比较难啦，我知道，我自己看这个地方啊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看懂。那我其实要提醒你们的是，有人在跟我聊啊，就其他同学跟我聊，他说这七处真心的逻辑啊到底需不需要去破。 我只能讲啊，当然我就带着你这样走一遭，感觉你破了。那有一些同学他回去，他真的就是一直过了很多遍之后，这些逻辑都在他脑子里面。他说我真的就是现在都记下来了，我也能接受了。我说那恭喜你，因为这个逻辑，当你在不停的去走这个逻辑啊，然后让能够慢慢慢慢融入佛的逻辑世界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它能够帮你洗掉，就是让你化解你的执着跟妄心，它让你比较能生智慧，它把你的那个痴啊，你那有贪嗔痴，我真的觉得它把我们那个痴的部分啊给打掉了，让你在后面的经文里能够比较快的进入状况。那你如果告诉我说，跟你讲，老师，我跟你说，这个逻辑我真的走不下去，没有办法。那会不会影响到你学后面的《楞严经》呢？你还是可以往下念，你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就没有利用到这个经文这一段七段真心的那个力量，帮你去破掉你的妄心。所以那就看你自己。那你每次所下的功夫，其实都会有所收获，但是。我也要鼓励大家，就是你也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因为破解不了它所有的逻辑，你有可能都破不了，或者你破了几处，有几处实在进不去，没关系，你就放在旁边缓一缓，我们就还是继续我们的经文。有很多时候你后面念着念着念着，你再回头来看这七处真心，好像哎奇怪也破解了。所以都可以，反正你不要放弃。那我们就这个还第四处最难哦，你反正有录音嘛，你可以回去多斟酌几次。那如果不懂，你也可以 offline 来找我，我可以带着你再走一回。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会讲第五处真心，第五、第六、第七就没有第四处这么难，最难是第四处，但第五、第六、第七啊，它每一个都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比如说第五品啊，是在讲心生法，法生心，就第五处真心。那么第六、第七，它都有特别不同的这个 message 在里面。像第四处的话，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啊，它告诉你开眼见明，闭眼见暗啊。所以你不要觉得瞎子看不到东西啊，盲人看不到东西，其实盲人也看得到东西。我们有眼根，有视觉神经。我们当外面的境界有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光下面的各种物件。如果没有光或没有外境，或者我们的眼根坏了，只要这两个东西啊，因为你要圆嘛，你要根要去圆成才会有事。如果根坏掉了，或者外面没有沉静啊，沉灭掉了，那你的事就不会起作用。所以这其实所有东西都虚妄的。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到 depend 上有其他的东西才能成，才能够 function， 才能够有样子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都是因缘生灭的。所以他告诉你，我们的眼根跟外面的境界只要缺掉一样，你也看不到这些。那盲人是什么？盲人他没有眼根，所以他看到什么？看到是黑暗。你不能说看到黑暗就是看不见了，看到黑暗是看见了，他看到黑啊，你看到白啊。外面没有灯的时候，你也只能看到黑啊。你就算没，你就算眼睛，我们的眼有视觉神经，我们有眼跟你看到的还是黑啊。所以他这边指出很重要一个 message， 就是你别以为眼睛看到东西其实不是啊，你眼根坏了，你还是看得到，你看到黑啊。真正看到的是后面的见经啊，是那个见性。那以后慢慢会讲十番显见，显见非，就是显见是心啊。那个其实是你的见性，你的见经看到，是你的心看到，不是你的眼看到。有眼根看到明，看到光明，没有眼根看到黑暗。所以这里面有这一个比较重要的讯息在里面，那你们回去稍微思量一下。那我们下一次呢讲第五品，因为我想第五品可能我会再穿插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每一次哦，我觉得上课一堂课如果讲两处真心，会大家会有第二处可能有点崩溃，所以我慢慢看第五处可能拉出来讲，那第六、第七我们看到时候或许复习一些其他的，或者我们会把后面的经文先拉出来讲一点点，那我们到时候看看怎么样让这整个上课的效果会比较好。 最好是能够 mix with 一些内容，然后加一处蒸心，这样最好。那等到到了十番显见就不怕了，十番显见真的是在告诉你一些道理，道理比较深，但是不会像那个七处蒸心的逻辑搞到你真的头很痛，后面就比较情况会比较好。